做串讲这件事情做完以后，下课有同学问我说，这个我们在医病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情况是这个病传来传去的？那我觉得同学问的是真的是蛮实际的一个问题。就像某某人，我可能今天觉得他是少阴真武汤症，开了真武汤，可是真武汤把他的邪气逼一逼之后，可能第二天他再发高烧是发阳明的高烧，那就要用别的方子来退。就当你一发没有把那个病邪打得很干净的时候，他可能会被打到别条筋，所以变成像这样追着打。那这样的情况又以2006年的年尾那段时间为最严重，就是有非常严重的这种一个感冒好几层，你要打好几条筋才能打完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学的这些基本功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很多，在面临病人的时候你要不断的看他的脉象怎么变化，症状怎么变化，可能一个药用下去之后你接下来又要换方又要换药啊，还是会有这样的可能性。那那个部分就只好说，各位同学，如果你自己常常生病的话，大家会可以揣摩出来。我觉得像我自己或者是比较老一点的助教都会觉得学伤寒论吧，比较快乐的事情就是自己生病的时候还蛮好处理的，可是遇到别人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处理得很好，我也不太知道。我总觉得自己生病最有滋味啊，用药也越最准。但如果你的病人是一个外行人的话，那你问来问去有时候也问不出个结果来。那当然这个东西需要更久的积累的功夫。那但是这个积累的功夫，我希望各位同学不要小看我们现在所学的这种关于感冒的种种。什么叫小看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学伤寒论，我们等于是在学医这个最小的小病。那在学医这个最小的小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的确是不怎么厉害。但是那天跟陈助教谈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医小病好像跟我们认为说有一天你要医大病，或者有一天你要什么有一个人得癌症，或者有一个人得什么大的绝症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糟糕，我一下子会医感冒啊，所以我什么都不会。但是当陈助教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太有这种感觉。我虽然很偶尔才会医到一次大病，但是医大病的时候我都觉得跟医小病的感觉没有什么差别。怎么说呢？就是真正我们手上处理的就非常难搞的病其实都是小病。就是这个人他身体不是很舒服，有一点虚劳，需要调理，那么多补药看起来都差不多，对不对？那到底是天王补心丹好，还是小仙中汤好，还是桂枝龙骨汤好？不知道。也就是那你这个感冒到底是偏太阳一点，还是偏少阳一点，还是刚好在两条筋中间？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那种浑浊的溪水里面捉小虾子一样啊，就会觉得出手非常的困难。可是正是因为医小病有这些困难点啊，这个困难能够帮助我们累积医大病的能力。我记得好像有一句中国的古话说，这个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好像一个很小只的海鲜，你要把它做得很美味其实并不容易。那同样的，我们现在在练习烹小鲜，可是这同时也是在练习治大国，这不是分割的两个议题。因为真的等到你遇到什么大病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比一小病容易那么多，因为他没有什么选择，他主任非常清楚，就是这样医嘛，不然还能怎么样？所以反而是那种若有若无之间的小病医起来比较伤脑筋，一大病的话只要你这些小病的原则理路清楚的话，那小病啊是一个很好长功力的机会。所以各位就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在家调理自己身体的机会，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那当然 感冒最要紧的还是第一时间吃药啊，千万不要拖。因为我相信即使我说不要拖，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哦，我今天已经晚上八点了，我感冒了，那不然我明天再看看下班的时候方不方便买药。那如果你养成这种拖的习惯的话，伤寒论对你用处真的不大哎。感冒不能拖，因为一拖就变，然后越变就越讨厌。要练习第一时间，这主症还很轻微的时候，就是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吃晚饭的时候觉得说有点酸痛，怎么回事，赶快一把脉，有一点浮了，那赶快就去桂枝汤，然后发一下汗，那就在那个当下感冒就结束了。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警觉心，不要糊里糊涂的，然后就是拖着拖着啊，这样子就不容易好啊。而且这是一个坏习惯，就是买药吃药要及时，这个习惯我真的蛮希望同学能够养成的。一旦你会拖的话，就是当然我们也会说，哎呀，反正小感冒嘛，拖了也不会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每当我们在拖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一件事，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比较冷漠。那你养成了对自己的身体比较冷漠的习惯的时候，有一天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依别人吗？那对自己身体的一种互动，甚至可以说一种对话，最好是要随时都做，这样子你才能够拥有那种医病的人的一种行为结构，或者说身体感，就是不要拖啊。那拖坏了的话当然不好。但是我们现在接下来教的课也是有几个难点，比如说今天虽然是来这边今天的讲义，今天虽然只是把麻杏干石汤收个尾，然后教一下苓桂竹甘汤啊，但是我的这尾巴其实收的是我昨天晚上在准备讲义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我在挑战一件事，就是今天我教的课很可能会把一些学生吓跑。我今天要想要教一些快快的讲一些东西，然后就会有，我想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初学，所以听我这样讲的时候一定会觉得乱乱的，然后就会觉得记不住，然后下次可能就不再出现了。我是抱着这种觉悟，但是我想教教看，因为我想要跟同学就是借这一个阶段的末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治病的一些思路啦啊，所以才会有第七页的讲义上面那个莫名其妙的表格。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天教麻杏干石汤的后面的时候，我们会顺便教到一部分治喉咙痛的方法，但是这不是全部的治喉咙痛的方法，真正全部治喉咙痛的方法我大概会放到少阴病的地方再教仔细一点。所以喉咙痛你要记得今天教的是一半，那还有另外一半要在少阴病的时候才教。喉咙痛不是很好弄的东西。那我们上次说到麻杏干石汤是肺比较有湿热的时候用的，对不对？有讲到说如果你有痰啊，麻杏干石汤，其实大青龙汤跟麻杏干石汤都可能有黄痰，甚至小青龙汤也可能有黄痰，如果有黄痰你就加石膏就对了。那么麻杏干石汤如果要加强祛痰的功能，我们上次也讲过可以加当白皮消炎，对不对？变成五虎汤，然后还可以加祛痰的陈皮陈半夏变成五虎二陈汤，那这样子的话祛痰的效果会好一点。那吃了麻杏干石汤会不会人会比较虚呢？我想那么多的麻黄人一定会比较虚的。那当你觉得心砰砰跳的时候，那就或许吃一点仲景他书里面说的桂枝甘草汤，或者是就吃一些生脉散，把这个心气都抓住。通常我比较习惯用生脉散，就是你吃到麻黄剂啊，吃到有一点觉得心脏在砰砰跳的时候，那你就赶快吃一点生脉散，让这里的气凝聚一点，不要被它完全扯走啊！这是一个基本之道。因为我们上次教小青龙汤就讲到什么从容汤啊，然后怎么样换方收工，对不对？就是一旦你用了这种麻黄剂，你都要考虑到说很可能你的元气会受到一些伤害的。张仲景的方真的很有效，可是真的是蛮厉害的。就好比说 曾经在那个金方实业录的附带的故事里面有讲一个人，他是得那个类似弥漫性腹膜炎啊，那他就用那个大陷胸汤，那原来他都觉得自己是死定了，那用了大陷胸汤以后，那个弥漫在这个区块那些痰，应该说脓水啊，都被大陷胸汤抽走，他就觉得说天哪，这样子就复活了，他就吃到觉得说哎，好了七八成了啊，然后再吃一帖收工吧，那那一帖下去在地上打滚了，痛不欲生，因为很厉害的药，你没有那么多病给他打的时候他会打人，所以我从前常常会笑说张仲景的治感冒的方子，我们一般都说补药是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嘛，对不对，可是张仲景的感冒药就是有病治病没病杀人，然后大家要记得就是千万不要用错，因为用错了会很不好搞，所以辨证啊，一开始的辨证要记得很仔细。那麻杏甘石汤之后呢，我们就看一个温病的方，叫做银翘散，银翘散是我们附录里面的，就是给一个子方，什么叫子方呢，就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都是力量比较大的药，那如果你的那个身体的所面临到的疾病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道理然后开比较轻比较缓和的方呢，那是可以的，那这个江左锦在金方实验录里面就有提出这个，其实银翘散啊，它本身的这个结构就跟麻杏甘石汤很像，就像银翘散麻杏甘石汤用麻黄把这个邪气发出来，对不对，你看的表格，那十方药里面呢可以发邪气的药什么淡豆豉啊、荆芥碎啊、茯苓啊、薄荷啊、桑叶、菊花，这些都可以把邪气发出来啊。哎，对了，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说大青龙汤如果是耐不住麻黄的虚人得大青龙汤症，宁海夏先生在网站上有用一个把麻黄换掉的方法，你们有没有讲过，就是宁海夏先生在用大青龙汤的时候，他如果遇到那个人很虚啊，不能用大青龙汤的时候，就像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就主张大青龙汤可以拿薄荷来代替麻黄，因为薄荷比较没有那么伤，那宁海夏先生在网站上提出一个方法，他就说那个你在他网站都可以看啊，他就说麻黄你可以拿荆芥跟防风跟茯苓三味药来代替，其实这三味药真的用起来我觉得很漂亮，因为荆芥这个东西是把血分的血管里面啊，就是血分的风邪逼出血管外面，然后防风呢是把肌肉的这个腠理里面的风邪逼出去，然后茯苓呢是从皮肤底下把水邪跟风邪逼出去，所以这三味药串在一起等于一个麻黄做事情它也做全了嘛，对不对，但是用三个比较不那么伤的方药来代替，不要像麻黄那样一下子就抽那么透啊，那就是虚的人用荆芥、防风、茯苓三味药来代替麻黄，或者是用薄荷来代替麻黄，所以你们看到这个新的这个药里面又有荆芥又有茯苓，对不对，又有薄荷，那至于桑叶菊花当然也是，只是桑叶菊花为主轴的方子叫做桑菊饮啊，桑菊饮是我们这个课程没有教的药，但是你们如果自己随便买一本方剂学来看一看都可以知道，桑菊饮就是有的时候有人热感冒啊，那个刚好就觉得那个肺烧烧的，那这种热感冒吃桑菊饮它把你那个热血排掉啊，是可以的，而且桑菊饮有的人它是干咳，桑菊饮用了之后肺会比较润啊，凉润的，那至于说清热的药呢，有石，我们仲景用石膏，那实际上呢消炎的药有很多，我们上次讲到桑白皮也是，像金银花也是，那个金银花是一个蛮好用的药，如果将来你们在很久很久以后还有继续上我们这个课的话，可能会在清朝的陈士铎的这个疮科会特别看到金银花，就金银花是那种用了很多很多才比较有效的消炎药，可是它用很多很多也不太会把人弄伤啊，就比较温和等等等等，那这个维金的话竹叶后面有维金啊，维金是那种芦苇根啊那种东西，那那个是金匮要略里面那些其他的方里面啊，比如说有一个千金药方里面的维金汤就是治疗这个肺部化脓啊什么的，所以这些消炎清热效果这些都还可以的， 那肝的话就是要养阴生津益啊、哦。那你说甘草也可以啊、哦，那你用那个什么人中黄是那个人的粪便做的啊、哦，那是姑且不提了，但比较温和对不对？那还有梨皮啊，什么甘蔗汁啊，那那个地栗什么，就是我说的碧荠啊，就是有一点润的感觉。那其实地栗用的也用在这里也不太对，因为地栗其实力道很蛮厉害的。就碧荠你用的好的话，因为父亲煮的方子是碧荠跟鳖甲同用，就鳖的壳啊同用，是用来破那个子宫真假的两味药，就是子宫真假就是子宫肌瘤啊什么那个有瘤的话，父亲煮是用碧荠跟那个鳖甲啊，因为他们古时候本草书都说什么，你拿碧荠跟铜钱一起嚼的话，铜钱会烂掉。当然那可能是古时候做钱的技术实在是太烂了啊，但是意思就是说它有某种程度的这个把这些坚硬的东西化解掉的力量。那至于说润的话要化痰下气，那仲景虽然用杏仁石膏为主，但是这些药多得很啊，对不对？化痰下气药很多很多都可以用啊，都是比较药性比较轻的药有很多。也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那在温病学派就有一个方子是银翘散。那这个银翘散啊，它的重点就是你的它既然是治温病的，这个感冒一定是偏热，是什么热？就是比较有发炎的感觉，就是热的喉咙发炎。但是我还是要说，如果是你可以用银翘散的喉咙发炎，它一定是像麻杏甘石汤一样脉比较浮，跳得比较快，这样子你用银翘散才有意义哦。千万不要把少阴感冒用这种药，真的，因为少阴病我们有刚领讲从跟提纲的时候有讲到说，少阴病是脉沉细又想睡觉。那如果你是少阴经受邪，以至于这个喉咙扁桃腺坏死，那那个是少阴的喉咙痛，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同学一定要分清楚哦，喉咙痛是有分虚实的，那少阴症就是完全的阳虚，所以喉咙死掉，那死掉就开始烂掉，然后免疫系统要把这些死掉的喉咙排除掉，那就变成化脓啊怎么样。但是少阴往往少阴病的喉咙痛才是真的痛得要命的那种喉咙痛，那银翘散的喉咙痛其实就是喉咙发炎哦。所以他就说要看那个舌尖是红的，或者是苔是薄白或者薄黄的，脉是浮硕的，所以这些脉证舌苔都要断定一下，尤其是舌尖红啊、哦，就是你要看这个人是真的有实火才能用这种清热的感冒药。那不要说银翘散，麻杏甘石汤也是这样啊，如果没有实火的话你不能用凉药，好，不要用清热的药。那银翘散就是把这些消炎的啦、排脓的啦这些药加到一起啊，然后煮，而且只要煮一下下，因为这些药的那个发的力量都不强，你再多煮一下它的那个香气没有了就发不动了，所以它只能够快火煮一下。那煮一下之后他就说什么日三服夜一二十一服啊，就是重的人就要一直喝一直喝。总而言之银翘散就是你煎出来以后你就要当茶量一直喝一直喝，因为它药性很弱，所以你要一直接续才能够慢慢把它推出来，慢慢把这个邪气推出来，然后把这个炎消掉。它不是像重景方那样什么一碗下去就怎么样啊，产生戏剧性的变化哦，不行啊，十方比较轻飘飘，所以要这样子用。那这个以银翘散的这个主结构呢，江左锦就在《金方神医录》提到，他其实治疗这个喉咙的扁桃腺发炎啊、哦，他会用这个代替麻杏甘石汤的这个方。那他的乳额，什么叫乳额？就是因为扁桃腺在喉咙两边看起来像那个鹅的两个翅膀一样，所以扁桃腺在中国人认为是喉头有两个额啊。那这个扁桃腺发炎，红肿疼痛，然后很难吞咽，然后要生热为物风，为物风代表什么呀？代表病在表，因为这种东西一定是要太阳表证才能用的方，你不可以说是少阴里证还在用这种方啊，那完全路子都不对的。所以要为物风啊，然后大小便都还要正常，然后它的脉要有一点缩，然后它的舌头要有一点红，要就偏红深红色。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子，那这个方其实配得不错哦。那当然薄荷是凉开风邪啊，就是用又清凉又能把风邪退出去， 那杏仁的话啊，当然止咳也可以了。那止咳化痰啊，什么那个降气。那连翘是一个能够把血里面关于心脏这个系统的热血排掉的，所以连翘对于那个青春痘是特效药了。就你什么样里面加一点点连翘，青春痘就会好很快。但是我还是不主张用哈，因为能够把心的热排出去的，你用久了也会心阳虚啊。那还是到最后青春痘没有了，青春也没有了。那至于贝母的话，在十方里面贝母就是化痰的啊，因为在经方里面贝母跟那个桔梗，因为像十方的世界里面桔梗这味药是把其他的药拖到喉咙去的，就它是一个带位子的药，可是在经方的世界桔梗是用来排脓的，就是在经方跟十方这个药的用法上有很大的差距。就像贝母现在就用来化痰，对不对？可是就像你们如果去买川贝枇杷膏，记得要到好一点的药局去跟他讲说，你们的贝母粉给我几钱，我把它调进川贝枇杷膏来吃，那这个川贝枇杷膏才会有用。因为川贝枇杷膏里面用的最烂的一味药就是贝母，就是川贝啊，四川的贝母叫川贝。那那个烂贝母的枇杷膏没有什么效，你必须另外买好贝母。那好的贝母是非常贵的，所以如果你去那种大间的中药店，你要跟他讲说哦，我要买你们第二名或者第三名的贝母，然后你报个价看我撑不撑得住。哦，有人问大概多少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一两要一千块吧。就第二名第三名的贝母就这样子。那第一名的贝母很贵哦，所以不要提了。那如果你说给我最便宜的贝母，那就跟川贝枇杷膏里面一样烂，那你不用加了嘛，对不对？那但是在十方里面贝母是用来润肺化痰止嗽的，可是如果是在经方的世界或者古方的世界，贝母是用来化那个有一点像是肿瘤类的东西的哦，所以古方跟十方的用法是不太一样。那桑叶的话就是能够把这个风邪清出来，然后呢其他的什么赤芍、蝉翼啊，蝉翼的话就是那种有表面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蝉翼可以把它拿掉了。那白僵蚕是这样的，因为蚕宝宝很怕风邪啊，就是蚕宝宝是吃桑树的叶子，对不对？所以它吃木长大，它跟风最同类。可是蚕是最讨厌感冒的，所以蚕只要一感冒，马上就死给你看嘛，就变成一个僵尸一样的蚕。那这样子的东西，它特别讨厌风邪，所以可以驱风啊，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一感冒就死给你看，就是蚕宝宝啊。而且死了以后还要当那种古墓中的千年女尸那样的，就是她死以后就干干的白白的，就不烂掉，意思就是说什么冰清玉洁不给你玷污啊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大概有这样的调性，所以我们中国人拿来那样用啊。就像蝉衣，对不对？蝉衣的话我们就用来退什么眼睛上有一层长一层膜呀，或者喉咙有长茧啊，其实都是用蝉衣把它剥掉啊。或者是你知道知了是现在已经有风知了半夜也会叫，古时候知了都叫白天的啦。那个就是因为古时候人认为说知了它是晚上不叫，对不对？所以那个还没有脱壳的蝉整只煮下去，或者是就是抓活的知了煮到汤剂里面，可以让小孩子半夜不要哭，那真的有效。对，就是给他一种就是你要像知了一样乖，所以给你吃点知了汤。那有的同学说抓到风知了我是完蛋了，那至少大部分的知了都没有风了，风知了就是单独一直在那边叫一下就算了。因为我真的听过风知了，因为我很爱熬夜，我就半夜三四点忽然有阵惨叫啊，就觉得是要疯了。那这个马勃很好玩，牛黄子也是清热，千炉哥那也是清热消炎的。马勃是一种香菇样子的东西的那个的孢子，马勃很贵。那这个孢子哦，到底有什么用？说不定有一点类似我们现在抗生素的用途，就是细菌性的东西它还蛮厉害的。那总而言之，就是这些药里面有排脓的药，也有消炎的药，然后组合还可以。所以呢，如果你的那个喉咙是痛得不得了，而且确定是太阳表症的实热的喉咙痛的时候，用这个就可以比较快啊，让它好。那另外它还有一个辅助药叫做玉药石啊，玉药石的话就是有一些 那种直接喷在伤口上面那种凉的药，可以直接喷喉咙这样子。那这个虚火的喉咙痛是怎么样呢？就是如果你还要需要一个辨证点的话，我再告诉你，虚火的喉咙痛就是那种肾虚，以至于火浮跃上来那种虚火的喉咙痛，它是啊晚上发的比较厉害，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好一点，这是虚火的，但不能用这些方。那用麻杏干石或者银翘散或者是这个方的，是实火的。实火的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痛，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比较不痛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分法。那还有一个就是实火的那个口会渴得很厉害，然后舌苔是有裂纹的，那虚火的比较没有。但其实虚火的喉咙痛一样会口渴，所以因为喉咙在发炎，你口很难不渴，所以用渴不渴来分辨就有点太过分了。那么这些方子啊，就给各位同学一个大概的做法。那当然，如果是实火的喉咙痛，还可以来一招，就是少商穴放穴，你们听过吗？有没有人听过？你们没有买放穴针放家里的习惯吧？我想应该没有啊。但有些人是很怕穴的。少商穴放穴是有一点点效果啦，就是现代人哦，可能我跟你讲，我们台湾到底是阳虚的很严重的国家，所以这些针灸的疗效变得很弱。就是人本身的气不够的时候，你用针灸导引哦，有时候导引不太动。那少商穴就是大拇指指甲旁边这个地方啊，是内侧还是外侧？对不起，我又忘掉了，有没有好心人告诉我？外侧对不对？指甲这边边这里，我有指对地方吗？有吗？啊，这个少商放穴在这个《伤寒杂病论》的这本我们这个桂林古本的《温病篇》也有提到少商放穴哦。那既然虽然连是不是张仲景写的都不知道，不过就是比如说第77页的第13条，他就讲说，如果得温病，就是细菌性感染的啊，要细菌性感染。如果喉痹难下咽者啊，针少商令出血。有没有看到77页第13条那里？那这少商穴放穴要怎么放啊？所以先，因为现在大家的气都很弱，所以你直接放比较没有效。你最好是把他手拉直啊，就是对方伸一只手来，然后你抓住他的手，然后一直这样子逆向的把他的手的这样子摸他的手，摸到他的那个大拇指，就是把血这样子推到他大拇指来，就是逆着他静脉回去的方向，把他这样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摸个几百下，摸个一两百下，然后摸摸摸，这样一直把血逼住，这样他的手指头会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对不对？这样把橡皮筋会越来越红，对不对？那等到你手指大拇指已经变得很红了，那你拿放血针对准少商穴，这样刺一下，然后挤一滴血出来，那血有的时候出来是蛮黑的，那一滴血出来之后，喉咙就会那个发炎的感觉忽然一松，这样子。那个人的气是，如果他气本来就很痛的话，少商是肺经的穴，对不对？就是少商一放，肺的热就泄掉了，那这个发炎马上就会降下来。那这也是一个方法。 可以二次吗？ 哦，同学问有没有办法刺两次？我每次都是刺一次就已经觉得很残忍了。就是少商穴放血，只是刺一次，挤多一点之后啊，让它舒服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接这个药来吃这样子。那少商放血是实热症比较可以啦。那至于说少，如果是少阴，整个少阴病的整个喉咙都烂掉，那个其实李海夏先生在给自己搬胶的那一招比较快，就是你看他喉咙啊，拿个手电筒看，他喉咙旁边都是像长口疮一样，就是白点点，就是那个白色的破掉的地方。那这个的话，就看哪一块喉咙啊，有白色破掉，就是说扁桃腺，像说喉头嘛，对不对？这个两边这个地方都是那种烂烂的那种白白的破的地方，那就看这边有破，那你就拿一个三寸针不是有那个管子吗？对不对？那你把那个针调节一下，然后把它固定一下，就是针头比这个管子出来多一点点，差不多半公分左右。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刺进去，要不会刺太多，对不对？因为管子把你挡到，那就看准他喉咙那个地方，这样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刺个5-6下，然后让他喉咙出血。哦，那好得非常快，因为那个地方哦，通常是组织里面已经有一些血已经腐败在里面，它推不动，然后就在那边烂掉，就化脓。那如果你刺一下把那个脏血刺出来之后，它新的血进去就很容易复原了。大部分都是收工， 我非常赞成感冒先把感冒医好，喉咙痛慢慢收工。如果你顺便医好喉咙痛，算你赚到。但是基本上喉咙痛都是让它拖比较久，感冒的本体最先打。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喉咙痛要用的药跟感冒的本体要用的药其实不是同一种药。那你只取喉咙痛不取这个感冒，那你喉咙痛医好一下下，你的感冒没有好，它马上就烂下来啊，所以没有用。所以记得是，如果你感冒要喉咙痛的很厉害，如果你真的喉咙已经肿到吞不下东西了，好，那不然烧伤穴放个血或怎么样，让喉咙开一点点。但是基本上的原则还是，我赞成是先把感冒医好，喉咙痛再慢慢医。感冒全部都医好，只剩下一个喉咙痛，那我们要放血就放血，要开这个就开这个，那很容易。 刚刚刺 的 以后，那个血要吞下去还是？ 同学问说，刺的时候的血是让它吞下去吐出来？那我建议你让它吞下去，眼不见为净。不然它吐出来的话，它会觉得有点可怕吧？所以你就是这样子在里面乱刺一通，然后叫他喝水啊，吞，然后他死都不知道，所以你就过去了。因为我就是你真的要吐出来，他这样的倒吸半天，然后吐一口黑血，感觉像好像这个病人不会很舒服哦。但是至于说刺这个的话，虽然会痛，但是不会很痛，不会很痛，因为你那已经烂成这样，它本身就很痛了，你再刺几下不会更痛，所以你不用担心它增加它的痛苦哦，还好。那当然这个刺血是比较少阴的收工啊，这样子会快一点。那这个太阳发炎的话，就是这样子快快的就可以稍微退一点就好了。那这些方子都蛮好用的，所以这是我们喉咙痛的部分的一半啊，另外一半后面再教。那你要先辨证是太阳表证、热证、湿热证，这样子才能用。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个痰饮的这个苓桂竹甘汤。苓桂竹甘汤我们上次提到的时候，是因为想要接在小青龙汤后面讲，因为我记得郝万山教授的那个伤寒论的教学片子里面就有讲说，一般我们小青龙汤用铁之后往往就会换苓桂竹甘汤。那苓桂竹甘汤是一个什么药呢？苓桂竹甘汤是一个能够把你的身体的痰饮慢慢化解掉的药。所以如果你有痰啊，身体有水的代谢不良啊，尤其是这个肺这个区块的话，那你用苓桂竹甘汤还是蛮好的。那我们来看它的7支38条啊，我们来先认识一下它的相关条目。这个伤寒他说若吐130页啊，他说伤寒若吐若下后啊，就是或者你把它吐过，或者你把它用下法，就是让它拉肚子啊，用了泻药。当然这是汉朝有很多庸医啦。伤寒论的这个若字通常都是或者，就有这样的情况，也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人的主症是什么呢？那之前他被怎么样误治的，我们其实我们不要管他，我们是管这个主症。他主症是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啊，脉沉紧。那到这里就是用苓桂竹甘汤竹甘汤的主症了。那他后面是讲说，如果你是这种主症的话，你不要用发汗的法。如果你用发汗的法，会动筋啊，身会开始抽搐。因为在你的身体的这个水代谢很不良的情况下，你一旦发汗的人会被你搞得很多地方没有精液啊，那没有精液的时候，人就会他的那个这里缺乏精液，就会从别的地方拉精液过来，所以他的那个血或者是水的平衡都会被你打乱掉。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发汗。那心下逆满这个症，然后又有气上冲胸，其实这个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奔豚有一点像的，然后奔豚的那个苓桂枣甘汤又跟它很像，所以这到底是不是奔豚呢？基本上我们如果真的有奔豚的感觉，我们会照奔豚来医。所以苓桂竹甘汤的主症，我们通常不把它跟奔豚混合。苓桂竹甘汤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先看它的病机好了，它的病机就是你的从胃的上面到你的心的下面这个区块，因为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个可能是长期以来你的脾胃不够好，你的水的代谢不好， 所以中医会说你这地方有痰饮。那痰饮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找一个西医来检验的话，他真的会能够用胃镜看到的胃里面有一大堆细胞液体在漂浮吗？哦，我想是不会的。那个痰饮会怎么样呢？大概是有一种感觉是，如果要西医的检测，他们可能会检测到说，哎，你这个区块的细胞都比较偏于水肿，就它的电解质有一点不太平衡，以至于每个细胞都有一点点好像泡过水一样那种感觉。那当你这个地方胃上面新下新的这个区块被一些多余的这个代谢不良的水分塞在这边的时候，你想啊，这个东西会引发哪些问题呢？好比说一般人呼吸或怎么样，其实人在呼吸绝不只是空气进到肺里面，你的能量也有在升降，那是一个看不到的身体的运作。那你这边有一个痰饮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好像一吸气或怎么样的时候会有东西塞到胸口的感觉。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区块很多脏器都在水肿的时候，你呼吸当然会觉得胸口有东西塞一下塞一下的感觉，所以这样的感觉是可能有的。另外就是痰饮这个东西往往会伴随着人的晕眩。你想想看，我们说人会晕眩是因为耳瓜里面那些东西不平衡，对不对？就是耳瓜里面有管的平衡的东西，而耳管里面的平衡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淋巴液跟里面悬浮的东西在管你的平衡。那如果你的身体的水代谢非常不良，你那里面淋巴液变成微微有一点果冻状会怎么样？那你就没办法平衡，你就会晕眩了。所以中国人在治晕眩的时候，就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水分的代谢要如何能够通畅啊，这是中国人治疗晕眩非常重要的治则。那么但是林贵族刚刚除了晕眩的第一个原因，因为有某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这些身体里面本来应该很清澈的液体已经变成痰了，已经变得有点果冻的感觉了，那个时候人就会晕，对不对？那林贵族刚才另外有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被水气塞住了，被痰饮塞住了，以至于一般人站起来的时候血液就自动就流上来，所以也不会昏倒。可是林贵族刚刚是那种因为这边已经被水塞住了，所以你要站起来的时候血冲不到头脑了，所以你一站起来就觉得眼睛一黑然后要倒。所以这两种的就是站起来的时候眼睛一黑跟没事觉得晕眩，这两件事都会同比较或者医者或者同时都会发生在林贵族刚刚那个症上面，主要就是你的这个水代谢的不良产生的连锁反应啊。那所以起则头眩，那林贵族刚刚的这个主症其中一个辨证点就是起则头眩。那这样好不好分辨啊？就如果你一从椅子上快速的站起来就想昏倒的话，那你就可以吃林贵族甘汤，因为这个药很好，那保养药吃没有关系，所以代表说你这个区块可能水的代谢真的有问题。那至于说发汗则动筋，身为阵阵摇者，那是指说不要发汗啊。那林贵族甘汤如果是发汗发坏的，那你不一定是用林贵族甘汤啊。好，所以那至于说身为阵阵摇这件事情需不需要用到林贵族甘汤呢？那见仁见智，有人说人头昏就会身体要这样子要倒的，所以可以用啊，就是有时候这样比较稍微牵强的讲法，但是那样子的情况是还可以用的。那这个请问 是这边如果跟那个蒸笼汤比较的话， 对对对，我接下来会稍微花一点时间跟同学比较林贵竹干跟蒸笼跟泽泻汤三个汤要怎么分，因为这地方是有一点辨证点的存在的。对，因为同学问得很好，因为这治疗这种晕眩或者容易摔跤啊，就是有几个方子是在类似的情况，但是要有一个分辨的点。那林贵族刚刚那个脉沉紧啊，其实说沉紧不如说沉弦，就是凡是有痰饮的脉都是绷成细细一根的弦脉。那当这个脉沉在底下而又绷得紧紧的，你要说是紧也对，说弦也对，所以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啊。说紧或者是弦，你达到都是同一种脉。但是这个弦脉就是比较像是有痰饮的脉，就是如果你们将来治杂病治的比较熟悉了，你大概会觉得这条这边脉比较斜，你会有一个直觉，就是说哦，这里可能有点痰， 就是有一些痰啊，它的水代谢的不平衡。那这是它的其中一个症啊，一个症。那另外一条，我有一句话说，温药和治，我底下要引这个《金匮要略》这本书里面的痰饮篇，因为我们用的这本课本是桂林古本啊，有一些条文是这个《金匮要略》这本书，就是这照理说当年有一个16卷的书叫做《伤寒杂病论》，然后后来被人家拆成《伤寒论》跟《金匮要略》。那这个桂林古本是不是真本我也不知道，只是因为他讲的内容都很正确，我就用了。那所以《金匮要略》那本书里面还有一些桂林古本没有的条文，当然桂林古本也有很多是伤寒跟金匮都没有的条文了啊，就是各有胜长，各有优劣啊。那这个那《金匮要略》里面提到这个痰饮的时候啊，他有一句话就是说要用温药和之，我那个补充的那一点点你有没有看到？讲义上有没有看到？在《紫金匮主干汤》的下面有一个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在讲义第4页的《紫金匮主干汤》下面那一行，我发了太多种讲义了啊，已经完全混乱了，这当然是我的错了。那这个温药和之的这个治则思考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因为张仲景这句话为什么在现代会那么凸显出它的重要性，就是当一个人有痰的时候，很多医生他已经有一种习惯的思考，就是有痰就要去痰嘛，对不对？所以他会觉得比如说比较痰如果干干的结在里面，那我们用花楼根把它划出来，对不对？花楼根是天花粉。那如果这个痰是风邪造成的痰，我们用天南星把它勾出来。那如果是湿邪形成的痰我们用半夏，对不对？那如果有些痰咳不动，我们用陈皮来顺一顺，对不对？所以到了现在，我们凡是提到痰都有什么止咳化痰，那个止咳化痰的这个基本定义都有点像是让这个痰能够吐得出来，不要塞在里面。但是让那个痰能够吐得出来，这个真的就是治痰吗？就像有一家人他很会制造垃圾，你让他垃圾能够丢得出来，这就是这家停止制造垃圾了吗？就你让他垃圾有出口，就是这个人很会，江家很会制造垃圾，所以你每天都派垃圾去接垃圾，垃圾都可以接出来，但是那家的生活习惯还是没有改变啊。所以真正要治痰的时候，张仲景比较提倡一个点，就是你要用温药来和它。怎么样和？就是你要开始去在身体里面开始培养一种不会生痰的体质。那这个不会生痰的体质，我们从前也在基础班的时候有讲到，肾气丸的时候讲到说，这个《金匮要略》有一句话说，短气有为饮者，就是这个人的呼吸不够深啊，短气，气很短，而微微有一点饮的时候呢，要用苓桂竹甘汤或者是肾气丸。那就是苓桂竹甘汤能够让脾胃的这个水代谢的好。其实苓桂竹甘汤说脾胃都有一点比较局限在中医的思考，因为苓桂竹甘汤其实全身很多地方的水都能够处理得到，也不能说完全是脾胃了。那让这个脾胃能够把全身的水代谢做得很好，这样是可以有效的。那不然的话，就是用肾气丸，让先加强你的肾，让你的身体的整个真正的水代谢的机能变得很强，这样子才是治痰真正的方法。那不要说一天到晚都在治痰，就觉得说要吃一样那个痰咳得出来的药，那这个其实跟张仲景所提出来的治痰的思考是相差蛮远的。当然有太多痰的话，要先把它清掉，先再来调理。但是当然还是以调理为主了，因为一个会生痰的人的体质啊，就是比较是一个慢性的体质。其实白术这味药，如果是用在，除非是跟附子同用发风湿，那是白术直接用来祛风祛湿。但如果白术是用在那种脾胃系的药里面，多半我会有一个思考，就是那个人多半是已经慢性的有这个体质了，所以你要慢慢补强他的脾胃，让他慢慢变成不是这样的体质。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条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站起来就忽然眼睛发黑， 可能用苓桂猪肝汤，或者站起来的时候特别觉得晕眩，用苓桂猪肝汤。那或者是站起来那个晕眩，同时觉得好像呼吸有点闷住，一口气上不来那种感觉啊。那这样一个综合的现象可以用苓桂猪肝汤的。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那个14支多少？14支28跟31跟33啊。那些不是直接讲到苓桂猪肝汤，只是讲到痰饮的条文，我们就一起过一过啊。因为那几个痰饮症跟苓桂猪肝汤症是通的。这个14支跟28，他讲说心下有流饮，其人必被寒冷如长大，咳则乐下痛饮缺盆。哦，这个。如果有一个人他有一些痰饮积在他的心下，人的心下就是胃，对不对？所以就是心跟胃这个区块，如果有痰饮积在那边的话，这个人啊，他会怎么样呢？他的背部会有一块冷冷的感觉在中间。其实这个东西就已经讲到这里，就已经牵涉到人的灵魂的身体这件事了。因为我们正在中基班的时候很隐晦的带到一下，尤其是中国人认识的心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好像一个倒过来的柚子，然后比橄榄球还要大一些，然后前胸这边有突出体外，后背这边有突出体外，就是一个立体的存在。就是人的心这个器官是一个灵魂上面的前胸后背都突出来的东西。那如果你这地方有很多痰饮，让肉体的痰饮影响到灵魂的心的这个阳气不能输布的话，那这个灵魂的心跟你肉体接触的那一块地方，那个肉体会觉得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形而上的身体观。这个不是说哪一条血管或者什么的，那是一个形而上的身体观。只是当有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哦，就是身体里面代谢不良的水分已经把我这个区块的运化塞住了，所以我需要用到什么方法。这个如果你们闲闲没事就是觉得背后中间有一块冷冷的，通常苓桂猪肝汤是蛮有效的啊。那你们有没有人有过这种经验？哦，有一个人啊， 我没有用过。 哦，没有用过啊。那这同学你们要知道，因为苓桂猪肝汤它这个药性都是比较温和的药，所以你们不要期待那个一喝下去马上一定会好。有的人喝了之后一两天才会好啊，他那个药有一点点慢，但也有人喝了马上好了，但是也有慢的。那另外说，咳则热下痛饮缺盆，就如果咳的话，就这样子，身体这个会抽痛啊。缺盆在哪里？在这里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会扯痛。那这个咳嗽的时候会这样子一条这样子扯痛，那其实就代表你这边有流饮，就是你有水邪啊牵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因为痰水连成一线的时候，它会一道一道肉都一起扯到痛啊。那个，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通常也是用苓桂猪肝汤。所以背部寒冷如巴掌大的时候啊，就是用就这个时候记得苓桂猪肝汤的辨证点之一。那如果整个背都寒呢？哦，那个是灸关元或者是附子汤啊，那是将来教完真武汤教附子汤。如果整个背都冷的话。那再下一条啊，14支31跟33，他说哦，短气有为阴者，当从小便去之啊。这个就是宋本里面就会再加一句话，叫做苓桂猪肝汤主之，肾气丸饮主之。哦，其实我说宋本是不对的，因为宋本有伤寒论，可是金匮要略我们流传的比较早的版本是元朝的邓真本，所以严格来讲，《伤寒论》有宋本，《金匮要略》是原本。但是我现在就是，我只是拿来跟《桂林古本》做一个区隔，所以就一律说宋本啊。其实严格的学术定义应该是《伤寒论》的宋本跟《金匮要略》的原本，元朝的本啊。那但是我就说宋本的意思，你们就听懂，只是说啊，分成《伤寒》跟《金匮》的两本书的那个书。那所以你呼吸不深，而有一点点，随时都有一点点痰。那这样子的话，要从水代谢来治疗啊。那这样子要用苓桂猪肝汤。再来33条，它就是证苓桂猪肝汤的主证，在答辩里的主证。 他说心下有痰饮啊，就是这个胃这边水代谢不良，胸胁汁满。那这个觉得这个好像汁满，就是好像里面有一个人，那个像助教录东西那个三脚架一样，就有一个三脚架撑在你里面这样子扯住一样那种感觉。那这种感觉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啦，就是这个扯住的感觉你们打三角就好了，因为不一定绝对有。那主要是目眩脉沉弦者，就是脉又沉又弦，然后又头昏脑胀，也会发昏。那这个时候呢，是苓桂疏肝汤是主症。刚刚同学不是有问说，你们这个我们这个昏的或者容易摔跤，什么时候要用真武汤，什么时候要用苓桂疏肝汤，什么时候用泽泻汤或者其他的方？其实说真的，如果我们医术稍微愿意停留在比较烂的阶段的话，苓桂疏肝汤是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就是你用了苓桂疏肝汤之后，通常都会好转一些。那要再精进一点，我们才要细细的再做更多的辩证。那么苓桂疏肝汤的这个症啊，如果要用西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人啊，我们说这个人他是心阳不足，然后又被痰水压住，所以心阳不得输布，然后怎么样，然后就人会昏厥，这是中医的思考。如果是西医的思考的话，就是说这个人身体血液里面的钾不够，就是钠跟钾离子里面的钾离子不够，这样子钾离子不够的人哦，他的这个心脏的跳动就会比较不够，那这样子这个人的血液就比较不能够输布到末梢，就会比较容易昏，然后这样子是需要补充电解质的啊。那当然苓桂疏肝汤里面用的最重要的是茯苓嘛，茯苓就是一个很多电解质的东西，它能够帮助人的这个水分的代谢跟吸收跟循环。但是呢，虽然古时候的中国人看不到电解质，可是电解质造成的结果就是人的身体的水的分布不平衡，而古时候的人却可以用把脉的方法看到人体里面水的分布不平衡的这个现象。那从痰饮这个思考就可以知道古时候是怎么在看人身体里面的水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水的东西，太阳篇讲到好多关于水的治疗。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非常好啊，这个医疗法非常好，因为能够调理人的水分其实是蛮重要的一种医疗的手段。那我因为我不是学西医的，所以我不太知道西医怎么治这种东西，但是我想很难做到像苓桂疏肝汤这么好又这么没有副作用。那这个当然呢还有就是有我们下一次上课会教五苓散，如果你的头昏是非常急性的头昏，有的时候是要用五苓散，那苓桂疏肝汤是比较偏慢性一点点的啊。主要是就是这个晕眩的最大公约数的正确的方。那我记得从前像林海厦医师他曾经用这种比较古中医的思考提出一个论点，他说苓桂疏肝汤我们说它主要是去除这个地方的痰饮，可是那为什么人会晕眩要从这个地方去痰饮呢？那林海厦先生在教这个时候，我记得他是在黑板上面画一个图，就是好像一个天平的座子在这个地方，就中焦是人的真正的中轴，然后上面才是两个那个天平。那这样的思考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就是说主要是你的这个脾胃代谢水的机能会关系到你全身代谢水的机能，你要脾胃这个地方代谢的好，你全身的水才能够平衡啊。那这样的思考就可以了。那至于说这种晕眩症有的时候这个人也是缺糖的，糖类是不够的，那如果用西医的讲法来说的话，这个方剂里面的桂枝啊也会让这个糖比较能够输布到它该去的地方了。那在苓桂疏肝汤的药味里面啊，桂枝跟白术跟甘草我们都介绍过了，所以我们比较稍微说一下茯苓这味药就可以。茯苓这味药啊，我觉得我好像应该下课一下再来讲茯苓好像，因为差不多这堂课时间到啊，就先我们等一下再说。 福山汤可以用科中吗？ 可以。 那上面写说要分三次温服，那一天 每次喝，每次热水喝五克、六克随便。 各位同学，上次有必要的， 好。所以我昨天刚好中午就是出来路线，然后我觉得是自己肝阳上亢，我就吃焦味消食，就我躺下去晕得更厉害，就是也没下。后来我只剩蒸午汤，我就吃蒸午汤，然后就有比较好，可是吃完蒸午汤就会一直很想睡觉，到现在我只都会有点睡，可是就是比较不晕眩。那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用药是不是 有 几 种？哦，跟你们之前是 没有了。 老大那边有啊， 晕眩症的，我知道，就是这样，中午的时候就吃完， 蛮喜 欢。对，这个我倒是有点。你的问题啊，是一个答案，因为我研究，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吃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但现在已经是一样。吃了降压散之后，我就已经不会了。我待会会治几个晕眩的法，这样教几个晕眩的法门，这样。 然后我是躺的时候眩得更厉害，然后就站起来之后我就摔 跤。对，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别的，因为躺的时候眩得更厉害，就是林慧主任他在讲他辩证点的就是躺，但是你刚刚说躺这个东西，有可能是泽泻汤。 他的这一盘我想问你，看一下他的味道 刚刚 可以大家帮我们 自己那边有第六页吗？ 这边我原来有带，可是不知道有没有被人家拿光，就是我今天有多带几张第六页放桌上的，可是现在似乎已经消失了。我第六页有，我今天有多印五张放的，所以说还是不够吗？等一下，我看这边。奇怪，我第六页怎么会缺成这样？奇怪，应该都差不多吧。第六页是有的时候比较多，但是 我有朋友，但是 这样干也干，没有干。被子送来的，被子送来的，还没有多一个，多一个被子。 交好信箱的时候，上礼拜就很难。上礼拜我就为了这件事情才赶快交，因为我怕说好信箱对这个东西也要用，拖到这样啊。 张富红同学有来吗？张富红，

不会吧。